建设生态文明。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丸子，跟大家分享一个自己挤地铁的故事。感恩节的早上，我挤4号线去上班，因为要在菜市口下车嘛。但是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我感觉我整个人已经变形了，而且和周围的人，大家就是那种，粘在一块撕不下来的感觉，然后我就拼命的挤，怎么也挤不到门口。我觉得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我和地铁门口之间的距离了，唉。然后后面有一个大叔，他可能看我比较着急吧，然后他就往外推我，最后终于在大叔的帮助之下，我被推了下去。但我要走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怎么好像有东西拉着我？一看是一个耳机，它绕在了我的那个书包背带上面，然后它的主人还在地铁上拉着耳机的另一端。我就想，那我赶紧把这个耳机解下来还给人家，但是越着急越解不开。后来地铁就开始滴滴滴，表示它要走了。然后那个耳机的主人，他应该也很无奈吧，他就放手了。这个耳机现在就在我手里，本来是想还给人家的，但是也不知道这个耳机是谁的，只好自己拿着了。最后许个愿吧，希望我大北京的地铁以后可以不要那么挤了。 当半个地球外还有个你，当世界下着雨，我在这里，在人海中旅行，那关天气。可惜多少力气，天叫我要去看更多事情，在未来中流浪没有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沈四一向以为他足够了解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认为自己想要的就是永远闪耀在聚光灯下，仅此而已。突如其来的一封50年后的神秘邮件，令他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仪。如宿命般无助，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时间非黑即白，但他努力寻找能够逆流而上的灰色地带，只为与那女人相遇。欢迎收听作家安逸最新幻想力作《寻找时间的灰度》，演播刘宇阳。 就这样，在北京秋日黄昏的艳阳中，沈思告别了伦敦东区的阴冷雾霾，以金光灿灿的阿波罗的姿态闯荡江湖。后来呢？徐志怡被故事打动，但他依然无法将这样一个与贫穷、困难、羞辱联系起来的故事与眼前这个光芒四射的男人联系起来。清官已经知道故事的结局，但他却无法停下来，他怕那个故事里孤单的小男孩再次跌倒。后来我就很红很红很红，拼命的写歌，拼命的唱歌，继续在红得发紫的大道上涉足狂奔，直到我买下了伦敦东区的一整条街，给我的母亲收租。然后他现在结婚了，再然后我就再也不能唱歌了，一句都不能。我开始蝇营狗苟地挣扎着，靠着这张脸和称不上演技的演技。可是我的音乐离我越来越远，我的梦想本来是做最优秀的歌者，唱遍这世间最美好的与无奈的，而这些都已经成为泡影。坚持到现在，我早已忘了初心，忘了本来的坚持与追求，我的梦想与我背道而驰，越来越远。可是我必须继续红下去，我不能陨落，不能黯淡。可是在星辰交替的娱乐圈，谁又能一直做那颗恒星呢？这时夜已经很深了，所有的人都在昏昏欲睡，连窃窃私语都不再听得到，机舱里静的只剩下呼吸和偶尔的鼻鼾声。沈思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近乎耳语，令徐志怡觉得沈思的声音冷得像一棒隔年的灰烬，一个呼吸就会把它吹得无影无踪。沈思说道，400万，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想红吗？因为穷。徐志怡小心翼翼地回答，对，是因为穷，但不是物质上的贫困，而是精神上的饥渴。在英国的时候，人人都当我是异乡人，因为我这张东方人的脸，我始终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从小到大，我是打架的冠军，因为我被太多人揍过。可就算我打赢了整条街的孩子，也赢不了他们的认同。所以这大概是我那一年选择回中国看看的原因吧。可是没想到回到中国，我依然是一个异乡人，我走到哪里都被排斥在外，没有归属感。只有当我红了，变得有名有光环的时候，那些粉丝无数的人会尖叫着，流着眼泪，呼唤着我的名字。当我站在聚光灯下时，当我拿了一座又一座奖杯，听到掌声如雷，到处都有人在唱我唱过的歌，我才能感觉到 或被这个世界承认接纳，才不会觉得孤单。十几年过去了，沈四早已是天空中最璀璨的存在，他受到华人的追捧，也被英国人瞩目，甚至整个世界都认同他。可是徐志怡却透过他寂寥的侧影，看到那个被弥漫的灰雾冻僵在黑暗中的小男孩。徐志怡突然很想很想蹲下来给孤独的他一个拥抱。大概是这种情感太过强烈，徐志怡的身体先于他的大脑做出了反应，他忽然身体往侧面一倾，身臂用力地揉住了沈四的肩膀，用温柔的额角抵在了沈四冰冷的额头上，压着他软软的额发。徐志怡用哄孩子的语气安慰道，都过去了，你不会再孤单了，有很多人爱你。沈四的身子一僵，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温柔如水的拥抱惊呆了。这一生中他接受过无数的投怀送抱，但唯独这一次单纯的令他不敢亵渎。他甚至不敢推开徐志怡，只能任由他的手绕在后面，如同哄婴儿一般轻柔地抚拍着。徐志怡细细的胳膊搭在沈四的肩上，锁骨硬而薄，压在他的颈侧隐隐作痛，却令沈四觉得莫名的心安。好像过去的一切苦难都在这个散发出淡淡消毒液的味道的拥抱中得到了治愈。很多人里会包括你吗？沈四想问问。预言师曾经对沈四说过，你永远无法让他爱上你。可是沈四问不出口，他甚至后悔向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好像他是一个感情的乞儿，在向徐志怡乞讨一个拥抱似的。他也不知道怎么会突然陷入魔障一般，将过去和盘托出。他不要徐志怡怜悯自己，他沈四是高高在上的太阳，不需要同情。啊，我每次一讲这个故事，女人们都忍不住投怀送抱。沈四故意用一种吊儿郎当漫不经心的语气为自己开脱，这句话终于把沉浸在故事里的徐之仪拉回了现实。徐教授收回了脸上几乎可以算得上是温柔的表情，板着脸说，别想多了，我只是想抱一下六岁的你。明明现在的我发育得更好，不信你试试。沈思笑着看徐志怡一向厚得像城墙一样的脸皮上泛起了尴尬的红晕。难道你喜欢小男孩恋童癖？沈思吸口气继续不正经。徐志怡没有说话，像看透了他的掩饰一般白了他一眼，继续靠向椅背闭上眼睛，不再搭理沈思。长得好看的男人总能轻易地攻破女人的防线，他要提高警惕。沈四却低头看向徐之仪，他清瘦的脸埋了下来贴向肩膀，皮肤是一种久不见阳光的病态的苍白，太阳穴的青色脉络隐约可见，像是一块青玉的纹络。孤挺的鼻子上因为常年处于干燥的环境而起了皮屑，显得更加的不近人情。肉嘟嘟的嘴唇轻轻地抿着，也干得皲裂起皮，只有那个骄傲的下巴依然骄傲地翘着，宣示着主人的固执。这张脂粉未施的脸看在此时的沈四的眼中却魅力非凡。因为今晚徐志怡就要开始着手拯救世界，拯救他沈四的生命。沈四起身走到前面找空姐要了毛毯，空姐笑眯眯地抬眼望着沈四，又回头望了一眼徐志怡， 她是你的女朋友吗？ 你哪看出来的？ 你们穿着情侣装啊？ 空姐试探着问。沈思这才发现两人今天果然是白衣黑裤灰外套，脖子上挂了条长围巾。谁说穿情侣装就是情侣？你什么时候看见企鹅和狗熊谈过恋爱？沈思轻轻地摇头。空姐也笑了， 这下我就放心了，你们除了衣服配其他都不配。 那我应该配个什么样的？空姐的脸红了，沈思笑着摇摇头，接过空姐递给她的毛毯，走回座位，轻轻地搭在了徐之仪的肩头。徐之仪的肩膀微微一震，唇角机不可察地抿了抿。12:30， 飞机才降落。沈四取了车，宋旭之仪直接返回了实验室。刚下车，带着湿冷的夜风就呼啸着裹向了徐之仪。他拎着箱子，顺着风的推力向前踉跄着进了实验室。进门的时候，他微微回头，黑暗里沈四的跑车隐在树下，像蛰伏的兽。隔了车窗，明明看不见车里的人，可是徐之仪却能感觉到有两道幽深的目光正直直地看着他。于是他冲着黑暗处的一人一车微微地点头，抬起手晃了晃，才进了大楼。须臾之间，徐之仪便听见跑车压抑的轰鸣声，再转身，车已经不见了。徐之仪将眼睛对准了虹膜扫描仪，一阵轻响之后，门开了。徐之仪拎着箱子进入到了巨大的黑暗中，随着他的走动，实验室里的灯光应声闪耀，一盏盏亮了起来。庞大的黑暗被光明照得纤毫毕现，反而更显得冷清空旷。徐之仪在最外面的更衣室取了一只杯子，用三倍的量自制了一杯浓缩咖啡，一口灌进嘴里，苦得他直皱眉。更衣、沐浴、再更衣、消毒、穿防护服、消毒缓冲，一层层的防护做下来，才进到最里面的细胞实验室。徐志仪开始按照定好的实验设计，取出了一摞冻存的血清、唾液样本做病毒分析培养。这些程序他烂熟于心，按照传统的方法需要反复三次冻溶，八千转速离心15分钟，取上精液，用 0.22 微米的滤膜过滤，提取病毒原液，病毒纯化，寻找特异性的引物，对其特异性进行扩增分离 RNA， 以分子水平做基因组测序、血清学鉴定，用黎明呼吸道脱落的上皮细胞、鼻甲黏膜细胞、咽细胞做图片观察。林林总总十几项的实验被他有条不紊地按照时间的先后一一操作了起来。实验一项接一项，有的可以同时展开，有的需要等上一个实验结果，而等待有的需要几天，有的要静候一周甚至更久。但徐志仪已经习惯了等待，他所有灿烂的青春岁月都在实验室的等待中安静地盛放。按照传统的方法，拿到最后的实验结果至少需要3到4周，而徐志仪改良的方法只需要1周。此刻封闭的细胞间憋窄狭小，巨大的金属反射着冷冷的荧光，更显得整个操作间安静得不似人间。徐志仪被白色的防护服包裹得很好，可是每一个动作都行云流水，实验摄去了他的心神，他安静地沉浸在自己的王国里，好像桌子上的一叶枪、试管、培养皿、离心机、显微镜都是他最亲密无间的朋友。他默默地在心里与他们对话，期望着他们能给他心中最想要的答案。离开学校，徐志仪驱车返家。已经凌晨1点了，马路上繁华盛况已经清零，春天来临的冬夜尤其的寒冷，这是冬最后的反击，很快春风就要占据上位，催开万物，舒展所有在冬天蜷缩里的情绪。但愿那些可怕的病毒落在更可怕的徐志仪手上会变得不堪一击。沈四默默地祈祷，他正要将车开进公寓大楼，突然黑暗中两束车灯笔直地射向他并闪了闪。沈四缓了车速，眯眼看向那亮起的前灯，潜伏在暗处的人迅速地皱起了眉头。周文从车里走了下来，沈四停下车，周文拉开车门，裹住一身清寒，径直地坐了过去。聊聊，沈四心下一沉，不动声色将车开进了停车库。他熄了引擎，将车泊在了车库幽暗的灯光下，看了一眼身边的周文，说道：这么晚找我一定有急事儿，我就不请你上锁了。阿四，你为什么不开机？你去哪儿了？你知道我给你打了多少电话吗？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你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吗？周文一贯温柔如水的声音此刻冷得结冰，每个字听上去都硬邦邦的脆，每一个音节都可以独立爆炸。沈四没有作声，一直到周文沸腾的气焰渐渐平静了下来，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你是我的经纪人，不是我的妻子，我没有必要事无巨细地向你汇报，而且我已经告诉你我要出一趟门， 我关机前也交代过你，我的事情你全权处理。 那正好，下午公关部开会拿出方案，我接受了。开除小谷，让他公开道歉，对你造成的名誉损失和经济损失，我们公司会起诉他赔偿。这样呢，就能把你和他撇清，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案。周文眼睛都不眨一下地盯着沈四，果然，沈四的面色如他所料，瞬间就变了。他平日里待人接物都温和有礼，目光炙热明亮，像熊熊的火焰，可以让和他注视的人跟着他一起疯狂燃烧。可是只有少数几个真正了解他的人会看到他此刻烟尘下的样子，琥珀色的瞳孔如夜海潮汐，暗不见底，目光中再无一点暖意，阴暗沉郁，深不可测。如阿波罗一样耀目的男子在这一刻光滑尽敛，爆发出一种暴力凛冽的寒意。周文突然怕沈思暴起伤人，忍不住想要往后缩，却又硬生生地扛住了，反而向前底气十足地挺了挺胸。说第二种方案，沈思静了一下，呼了口气。你怎么知道还有第二种方案？周文非常的惊奇。有人说我今天需要做一个两难的选择。沈四突然收起浑身的力气，嘴角一抿笑了，车里那压抑的令人窒息的紧迫感被他这么一笑给释放了。周文吸了口气，试探地说道，谁这么神机妙算啊？你的新女朋友那个科学家？你真是想象力丰富，我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我自己都不知道，你倒是连人都被我安排好了，还安排一个科学女怪物。沈四的心中一顿，拳头一握，面上却丝毫不露，口中却故作不经意地揶揄着，怎么400万实验基金都给人赞助了，连人家喝醉了你也派小谷去照料，做了这么多却不敢承认了？周文丝毫不受沈四语气的影响，步步紧逼，他怕极了对沈四失控的这种感觉。他周文才是与沈四荣辱与共的人，他必须要掌握沈四的一切动向，不只是沈四不能输，他周文更输不起。你跟踪小谷？沈四想了想，排除了小谷出卖他这一点。跟踪？别说的那么难听，难道这种事情你不应该先跟我说一声吗？我又不会阻止你谈恋爱。周文目光紧逼地看着沈四，第一，你的确从来没有阻止我谈恋爱，但是你会从中挑拨作梗，不是一两次了。娜娜为什么和我分手？她对我的那些误会和怨愤是怎么造成的？你在她面前曾经说过做过一些什么？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第二，徐教授和我不是恋人关系，信不信随便你。沈四也回看着周文，目光真挚，丝毫不躲闪。我不信你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如此关注一个女人。周文，你不是想让我提高演技吗？不琢磨一下科学家怎么演科学家啊？沈四半眯起了眼，身体向后靠向了椅背，放松下来。那么多优秀的男科学家你不选，偏选一个脾气古怪的女人？周文摇了摇头，要的就是他这份古怪。阿四，古怪的是你吧？周文笑了，沈思肯在演戏上下这种功夫他不信。随你，说说你的第二种方案吧，我困了，明天还要去跟编剧开一天的会。你得有个女朋友。周文被沈思噎了，此刻说出这句话有些看笑话的意味，他头一次觉得有时候做些孩子气的报复行为很解恨。沈思靠在椅背上的脊背一下子绷紧了，本来半眯起来的眼睛也重新看向了周文。公关部给你安排了一个女朋友，我同意了，所以你要不得多一个女朋友，要么少一个助理。周文说完整个人都放松了，他倒要看看沈思怎么去做这个选择。绯闻女友？沈思求证，不是绯闻，要让媒体坐实。你以为这次的事情传点捕风捉影的绯闻就能轻松过关？必须二选一。 沈思突然有种想要抽烟的冲动，他被徐志怡带坏了。必须。 对方是谁？ 霍奇。沈思皱眉，那个公司里他最讨厌的女演员，私底下嚣张艳俗，自以为美貌天下第一，却在公众面前扮演清纯玉女，因为缺乏个性一直爬不到一线，偏偏老板一心想要捧她上位，据说她背后的靠山不简单。沈四推开车门，跨出去一条长腿，侧身回首对副驾上的周文说， 明天答复你， 开掉小谷，小谷就永远别想在圈里混了。与霍奇在生活中演一对情侣，沈四不相信自己的演技，更不相信自己能忍住恶心。原来这就是预言师口中的两难的选择。周文也随即下了车，两人隔了跑车看着对方，似乎都想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出妥协，然而彼时目光都含而不露。周文转身潇洒地挥了挥手，心想他终于给沈四出了个难题，以后沈四会不会稍微听话一点呢？没了小谷，他就给他安排一个只听自己话的助理，沈四就没有什么事能瞒过自己了。而如果沈思接受第二个方案，不管是不是真的在谈恋爱，徐志怡都只能靠边了。夜已经很深了，沈思洗完澡坐在床上陪伴鲁鲁的鼾声，他失眠了。他从茶几上摸出一包徐志怡落下的烟，抽出一支点燃，红光一闪，黑暗中便氤氲起烟草燃起后辛辣寂寞的味道。沈思忍不住走到阳台上，夜风劲烈地吹得他的睡袍翻飞，不断拍打着他裸露的小腿，空气吸入鼻腔里像是针扎似的，却比白日的浑浊更要清新。沈思吐了口烟，看着袅袅的蓝色烟雾在黑夜中弥漫着，远处对岸闪烁的灯光晕成了一线扑朔迷离点点团团的光斑。此刻徐之仪在做什么呢？还是在实验室里吗？沈思忍不住掏出手机打了过去，电话响了很久，一遍又一遍，却始终没有人应答。是睡了还是仍然在实验室？沈思没有答案。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幻想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本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十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科技飞速发展，互联网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很快，一个叫阿辉的网络虚拟人物出现了，他能解决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慢慢的，居然实现了一些人的愿望，但是危险却来临了。开始有人离奇死亡，死者生前的上网记录却被删得一干二净，让调查者无从下手。凶手究竟是谁？危险是否继续蔓延？敬请收听科幻小说剧《生命之网》，作者郑钧。阿辉网站是 HAI 公司中国分部创制的一个网站，其实整个中国分部的业务基本上也就是经营阿辉网站。作为一个数字虚拟人，阿辉是根据中国人口统计资料得出的华人体质模型设计的。最为重要的面孔部分则采自十几个最有知名度的华人影视明星的脸型特征，这种设计完全是为了吸引中华文化圈网民的眼球。由于用户与阿辉交流是免费的，阿辉网站的收入仅有极少的广告费，基本靠 HAI 公司总部书写度日。不过阿辉网站这种赔本赚吆喝的方式自有其内在动机。原来随着网络的发展，用户信息成为一种独特资源，把用户信息作为资产的一部分出售，甚至卖出高价，不赔反赚。在公众压力之下，世界主要网络大国制定了法律，以违反隐私权为由，禁止在不同企业之间交易这种用户信息。但在网络企业的游说之下，企业转让后让用户信息一并移交给新的企业的行为并尚不在禁止之列，于是便出现了阿辉网站这样的畸形网络企业。业内人士都推测， HAI 公司创办阿辉网站就是为了在他累积的用户信息达到一个惊人数字后，将整个网站整体出售，卖一个天价。正因为了解阿辉在 HAI 公司经营计划中的重要价值，杨真才预见到寻求合作的困难性，他决定先礼后兵。这第一次就是属于礼的行动。事先他们已经和 HAI 中国公司总裁高玉文做了预约，把阿辉网站可能造成的危害做了说明，希望双方面谈妥善处理此事。对于杨真这样级别的警方官员的到来， HAI 公司自然十分重视。高玉文表示立刻安排出时间与杨真会谈。当杨真和刘文祥来到分部大楼门口，总裁助理已经接到门卫的通知，亲自出来迎接他们。一进分部大厅，迎面一块巨大的标语把俩人吓了一跳。标语上有他们很熟悉的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 这是 HAI 公司的企业宗旨。为了本土化的需要，我们在翻译企业宗旨时借用了贵国的口号。 杨真和刘文祥随总裁助理登上天井一旁子弹型的透明电梯，向位于十层楼的总裁办公室升去。电梯刚升到二楼，一个杨真从未见过的壮观景象出现在他面前。环绕二层天井的是一个巨大的圆形超净空间，几乎有两个篮球场大小。隔着超净空间的玻璃，杨真头一次看到成百台衣柜大小的服务器像全副武装的战士一样排列在一起，身穿白大褂的调试员穿行在他们中间，时隐时现。 这是机房？ 是的，全世界的华人网民就是通过这些服务器登陆我们的网站。 随着电梯的上升，几秒钟后，服务器的矩阵便在杨真面前消失了。他们走进了总裁办公室，见到他们进来，汉名叫高玉文的美国总裁立刻站了起来，热情地和杨真握了握手。高玉文是个黑发红眼的白人，不过更吸引杨真的还不是高玉文的长相，而是他身后的那面墙壁，那里挂满了锦旗和奖状，什么优秀企业、十佳企业之类的字样跳入眼帘，令杨真暗自发笑。他们似乎来到了一家传统国企的办公室。 杨真女士，欢迎您的到来，也希望我们能对贵局的调查提供帮助。 不是提供帮助，我们的调查与贵公司直接相关，我这次来是希望你们提供合作。 大家请坐吧。说实话，公安部门调查我们的企业，我感到很吃惊。您要知道，像我们这样一家在多个国家上市的大型公众公司，是一定要在各国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行事的。我们在设计阿辉软件时，就特别要求它不能向用户提供诸如卖淫、毒品、武器销售等方面的信息，所有的禁令都是根据贵国法律做出的。您看，贵国的各级政府对我们的经营方式都是肯定的。喏，贵国政府制定的电子商务的税收政策后，我们是第一批全面执行的网络企业，不打折扣的执行。 贵公司的经营合法性，我们做了必要的了解，介入确实不错。不过，我来这里的目的并不是说你们在什么地方故意违反了我国的法律制度，而是说你们有可能在软件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具体操作中出现了失误，而这个失误会带来不良的社会后果。这一点我在提供给贵公司的函件中已经说明了。 您的来函我们已经认真研究过了，不过您在来函中提到的两个要求我都很为难。我们是一家规范的上市股份公司，我个人作为总裁处理事务也要在公司规章的范围之内才行。比如来函中的一条，向警方披露阿辉网站个人用户数据库已被调查使用，这一点我们很难满足。我想任何一家网络公司都不会公开用户数据库的。还有这一条，暂时关闭阿辉的自主生成功能，这都涉及本公司至关重要的利益，已经不在我的职权范围内了。 高玉文先生，我了解贵公司的创业史， HAI 公司虽然规模巨大，但从成立到现在不过十年光景，还不会出现恐龙化的迹象，决策程序肯定有相当的灵活性。我要提醒您的是，您面对的可能是一次危机公关的问题，处理不及时有可能极大的损害贵公司的社会形象。对于一家经营大众服务的企业，社会形象的价值是什么，您一定很清楚。 收到您的电子函件后，我个人也确实做了认真的调查了解。不过我觉得，如果真的出现了您信中所说的那类事故，恐怕更多的还是因为当事人人格方面的缺陷所致。您知道，迷恋科学技术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上瘾行为，范围也很广。比如我认识的一个美国国内的朋友，对福特的汽车着迷就达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他把大量家资花费在购买和收藏福特车上面，以至于父母和妻子都要与他断绝经济上的来往。但我们总不能因为这类个别事件要求福特公司关闭他那些有100年历史的生产线吧。 您说的这类情况我完全了解， 在刚才的例子里，福特汽车公司确实不应该承担责任，因为他们并不直接促成这种成瘾行为。但如果顾客的成瘾行为是由企业本身诱发的，则应另当别论。种种证据表明，互联网具有高成瘾性，可以说是介乎良药与毒品之间的事物。一个网络企业有义务使它成为良药而不是毒品。 杨主任，我本人主要从事公司的管理，不是技术专家。这样，我想请您与本公司首席技术执行官林朝忠先生交换一下看法，因为您提到的要求涉及技术上的细节问题，还有一些实行的可能性问题，这些细节我没有发言权。 好吧，但贵公司涉及的问题很严重，您需要立刻安排这种会见。 应该的，应该的。乔尼，请林朝忠先生亲自来一下。 那个叫乔尼的总裁助理点头出去。过了一会儿，高玉文接到了乔尼打开的电话。他听完电话，点点头，向杨真摊了摊手。 林先生很忙，我们一同到他的研究室去。 杨真诧异地瞪大眼睛，从有关资料中他知道，在全世界程序员的心目中，林朝忠是解决自主生成软件应用难题的大腕级专家，但他还是没想到，在 HAI 公司里，他的谱居然有这样大，总裁也要带着客人到他那里去见面。身边的刘文祥则不以为然地撇撇嘴。稍等了几分钟，总裁助理乔尼又回到屋里，向高玉文讲了几句英语，杨真和刘文祥全听得懂，大意是林朝忠那边答应见见来人，但态度不是很满意，说是干扰了他的工作。高玉文做出无可奈何的表情，仿佛他正在受夹板气。一行人沿着转盘式的走廊走向另一侧，乘电梯来到一间用中英文标有技术总部字样的房间。高玉文推开门，带大家走了进去。一个矮胖的男人看到他们进来，摘下眼镜慢慢地擦了擦又戴上，竟然没向任何人打招呼，还是高玉文招呼大家坐下来。 这位就是林朝忠，我们的技术执行官。 杨真见过林朝忠的免冠照片，刘文祥则在平时收集技术资料时看过他几张全身像，但真见本人，以前留下的印象全部失去了参考价值。如果仔细看看林朝忠的面相和皮肤，会发现他不过才30多岁，但是远远地看到他那谢顶的头发，普遍会把他的年纪高估10几岁。林朝忠眼睛很小，鼻梁塌陷，后背早驼，走起路来还有点罗圈腿，一身瘦小的 T 恤更显得他肚囊突出，脚上蹬着的拖鞋更是能把人的鼻子气歪。不过这里没人挑剔他的穿着和外形，因为他是阿辉之父，是开发出世界上最好的自主生成程序的团队领袖。 林先生，这位是侦查局的杨主任，他发来的资料您看过了吧？ 哦，看过了，但那不是软件工程师拟定的技术分析资料，估计出自一个三流的心理医生之手。您要知道，我们的阿辉是那些心理医生的眼中钉，他抢了他们很多饭碗。喏，把他们寄来的所谓分析成果翻译成大家听得懂的话，就是阿辉活了，在网络里待得不耐烦了，想跑到外面的世界看看，甚至活动活动，杀个人惹个祸什么的。这不是技术分析，是瞎扯。阿辉是世界上最伟大最精巧的程序，虽然成千上万的人在享受他的服务，但只有真正的专家才能弄懂他本身。 林先生，从技术角度来说，自主生成程序最大的问题 是使用者无法全部监测它每时每刻生成的那些程序。每天、每小时，它都会结合实际情况生成大量的分支程序。这些程序不同于单纯的数据、文本，它们是能动的。以前也有一些软件公司开发过自主生成程序，正是因为担心事后无法监控，产生不良后果，才最终放弃，改用虽然耗费更多时间，但结果可控的人工编程方式。当初你们宣布开发出自主生成程序以后，软件业人士都对你们能否进行这种控制表示怀疑。你们的公开资料用模棱两可的措辞回避了这个问题。现在事实表明，你们有可能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你们并不清楚阿辉在自主运行的一年间究竟产生了什么分支程序，因为那是个天文数字。 第一，我们完全可以实时检查所有的生成程序，但此类技术涉及商业秘密，我们无法奉告。第二，阿辉是为服务目的设计出来的，无论他生成什么程序都对社会有益无害。至于个别计算机程序设计的初学者有点技术上的疑问，我没有时间一一解释。 十几分钟后，谈话像高宇文预先计划的那样，在毫无结果中结束了。他压抑着内心的兴奋，带着遗憾的表情，亲自将杨真送到大院内的警车旁。 抱歉，没有给您提供什么帮助。 不，并不是给我们什么帮助，是帮助你们自己。听您刚才的自我介绍，您应该不是技术人才出身吧？ 我学习工商管理和企业运营，是空降部队。您知道，这类高技术企业一旦成规模，就要在管理体制上下功夫。 好，那么我希望你能驾驭你的技术人才，而不要被他们所驾驭。对你们这样高科技企业，能否做到这一点，应该是很关键的吧。 没等高玉文有所表示，杨真已经钻进了警车，把愣神的高玉文甩在大院里。几分钟后，警车在刘文祥的驾驶下已经上了高速公路。 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自己进入阿辉的数据库，找到他对受害人进行洗脑和发出行动指令的记录，还有阿辉与像许平这样的网民交流记录，把这三类记录收集到一起，分析其中的联系。哪怕只要有一起阿辉遥控进行违法行动的案件，就能以危害公众安全为理由要求 HAI 公司关闭阿辉网站。但据我估计，这种记录不会多，虽然阿辉的应用者数以千万计，但世上与阿辉相似的男性毕竟很少，他没有可能培养出很多替身，所以阿辉一定建立了筛选功能，只是根据替身数量和位置对极个别的人提供过极个别的过分服务，这样找起来并不难。 为什么我们不要求强制调查他们的数据库呢？ 我担心那样他们会转移数据，既然他们处心积虑地准备靠用户资料来赚钱，必然做过充分的防范，到时候我们拿不到真正的资料，他们只需要提供一些虚假备份就行。如果我们公开进入 HAI 公司，到时我们看到的是虚假信息，网络大国的警方都有进入民间机构进行信息安全调查的先例，所以他们不会想不到这一点。 可是如果我们要自行闯入他们的数据库，等于是在做黑客。 是必要的信息安全调查，凭我们手里的证据，我可以申请启动此类检查程序，回去之后我就写报告，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能力渗入他的数据库。你们小组有没有这个能力？ 试试吧，守门员毕竟不是射门好手。 试试？ 你让我考虑一下。 杨真不再打扰刘文祥，打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接上局内专线，处理其他公务。两个小时以后，他们驶入了湖北境内，刘文祥又开了口。 据我估计，阿辉网站肯定有双重数据库配置，一层是原始数据库，记载阿辉和网民之间进行交流的原始资料，比如交谈记录什么的；一层是应用数据库，它和原始数据库之间有过滤程序，把原始数据库中的冗余资料删除存档。 林朝忠他们主要检查应用数据库的情况，因为那是他们关心的部分。至于原始数据库，它的规模可能是应用数据库的百倍甚至千倍，但这些资料无论对 HAI 公司还是对任何一家针对个人开展网络业务的公司来说都没有什么用处。所以只要贮存空间足够，他们会任由原始数据库积累下去。但是对于阿辉来讲完全相反，他的使命就是吸引用户长时间上网，通过获得用户信任使其透露更多的个人信息。因此原始数据库对他更有价值，因为他要根据这个数据库的资料与个别用户打交道。应用数据库则相反，阿辉按照程序把筛选后的数据交给应用数据库后，完全可以不再理会他们。所以阿辉更可能致力于保留原始数据库的内容。我们要进入的就是这个原始数据库。我们可以选择黑客们常用的方法，从多个虚拟主机试探密码。 如果多次试探不成，会不会触发阿辉网站的防御功能？ 很有可能，不过只能寄希望于他们对这个原始数据库保守不言，毕竟他们更关心的是应用数据库。另外进行密码试探不是通过手工方式乱试，可以用我们的服务器进行虚拟测试。研究组的人员主要提供测试思路，也就是对方数码密钥可能的编码方式。 进入企业的数据库进行侦查是相当敏感的事情，即使是属于公安系统的侦查局也不好随意行事，决定权在总部最高领导手里。杨真又进一步听了刘文祥的设想，把具体思路弄清楚了，然后打开笔记本电脑拟定了一份计划书，仔细斟酌反复修改，最后落上加急符号，打上个人电子签名，向公安部高科技犯罪侦查总局发了过去。这时车子刚过咸宁县城。即使杨真十分关注阿辉的案件，他仍然只能把 50% 的精力放在这上面。总部李汉云局长更是要协调六个分局的工作还有其他事务，多长时间能有回音，杨真一点都没把握。车子回到华中调查分局，杨真要刘文祥按他的设想带领组员先做技术准备，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处理其他事务。没想到第二天早上批示就转发下来，同意做秘密调查，同意对成瘾高危人群进行秘密监控。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科幻小说剧《生命之网》，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而过，我等待你陪我。 人的事。 这段情变成